喜马拉雅出品，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古风多人有声剧《帝皇叔》， 灰衣人负手而立，看着弟子元摇了摇头，长叹一声，似很是惋惜一般说道： 区区20岁便在朝堂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让嘉宁帝如临大敌，帝家女果然不负盛名。你若活着，怕是将来20载云下其他世家再无出头之日。可惜了，可惜了。 灰衣人最后一句可惜尚还未消散在风雪中，他已拔地而起，挥起掌风朝弟子元而来。在他身后，那一蓝一红两位准宗师始终负手而立，并未插手。想来对于这两人而言，虽受命诛杀弟子元于虎啸山，却始终碍于准宗师的身份，做不出三人合击围诛受重伤的年少晚辈之事。凌厉的掌风化成数十只幻影，朝半跪于地的弟子元击来。轰然巨响，真气碰撞，一只铁棍挡住幻影巨掌，震得灰衣人倒退一步。连续两次出手被震回，灰衣人脸色阴沉，抬眼朝挡在弟子元身前的青年看去。长青握着长棍，面色发白，却神情坚毅，死死地立在弟子元身前。 哼，年轻人，好本事。 灰衣人背在身后的手微微发麻，眼底划过一抹冷光。他朝天望去，最后一抹月色引进云中，天快亮了。 二位，这两位小友不简单，还请二位同我一起出手，速战速决后尽快离开此处。若是心慈手软，顾虑太多，怕是会夜长梦多。 天快亮了，解决完尽早离开吧，我们的行踪不能暴露，否则他日若地圣天得知，宗门必受灭顶之灾。 另两人一听地圣天之名，神情俱是一凛，相继点头。 若是这三人一起动手，怕是今日难以活着走下虎啸山了。我料到北秦会派死士阻截，却没想到大晋朝堂里竟会有人和他们联手，用三位准宗师来诛杀我一人，也算是高看我了。到最后，对金銮殿里的那位而言，我的性命竟比国破家亡还要重要。当年的80000将士被同胞屠戮，父亲拔剑自刎的时候，是否就和我现在一样悲凉？长青，我还能挡住他们片刻，你带着其他人从绝壁后面的洞口离开，按我之前吩咐你的去做。 长青护在弟子元身前，正好挡住那三人的目光。弟子元极低的声音在他身后传来，长青眉头皱起。 小姐，让我来。 混账，除了你谁还能带他们回到邺城？ 弟子元的呵斥声响起，长青却依旧不为所动。他背对着那三人，极快地朝身后的先锋官打了个手势，才转身看向弟子元。长青嘴角勾起微小的弧度，木讷的青年一年到头都挂着一副木头脸，却不想笑起来却格外灿烂。 小姐，地形图我已经给了先锋官，他会带着粮车去邺城为院书解围，先锋官会按照我们之前商量的来做。我不走，我陪着你。小姐活我活，小姐不在了，我也没有一个人回晋南的必要。 弟子元天生一副七窍玲珑心，扎营此处前就做了最坏的打算。他让长青在此处秘密埋下火药，若是被逼到绝境就由他来断后，长青则引燃火药后带着粮车离开。火药被埋在营帐下，引线藏在绝壁洞口后，火药点燃后定能将洞口封住。只是虎啸山顶终年积雪，地形特殊，留下断后的人必定会被断裂的山体和雪崩所埋，再无活命的可能。长青留下来就等于陪他赴死。身后的先锋官接到指令，不动声色地指挥士兵将粮车往绝壁的洞口后撤退。三位准宗师瞧出端倪，互相对视一眼，缓步朝弟子元和长青走来。 弟子元瞧着长青眼底的坚持，一直紧抿的唇微微翘起，握紧长枪。 好，长青，我弟子元临到死了还能有你陪着，也不算憾事。 哼，纵我今日身死又如何？尔等想要我晋南二十一郡，简直痴心妄想。长青， 弟子元话音落定，长青手中的长棍和弟子元的长枪同时拔地而起。三人见弟子元和长青出手，冷哼一声，抬掌迎去，完全不信。出乎所有人意料，长枪和长棍化成的浑圆真力圈竟然将迎来的三位准宗师挡在了绝壁前。三人完全没想到弟子元和长青师承永宁寺净玄大师一派，混元真力合璧会有如此大的威力。 先锋官，带粮车走，送去邺城。 真力源源不断地注入长枪内，挡住三人。弟子元脸色愈加苍白，却不动如山，沉声朝后喊。先锋官不再犹疑，快速领着活下来的将士，推着粮车从绝壁的洞后往山下走。他们若不知轻重，强行上前，不仅救不了弟子元，更枉费两人的拼死相护。运粮军训练有素，不过片刻，绝壁前便只剩下断后的先锋官和几个士兵。三位准宗师被弟子元和长青耗损真力活活拖住，好几次都想要冲破真力圈拦住运粮军，却都被弟子元和长青不顾性命的阻拦住，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运粮军离开。绝壁洞口下，细长的火药引线露出了一角，上显青色的先锋官吴飞看着拼死相护的两人，将手中的火折子捏得死紧，他的唇角紧紧地抿着，眼眶红得充血，却始终没有点燃。 一旦火药点燃，山体血崩，洞口就会被大雪掩埋，我们能逃出生天，可侯爵和长青将军…… 吴飞，按本帅的吩咐去做，这是军令，动手。 运粮的军士已经离开，身后却始终没有动静。熟知自己先锋官秉性的弟子元沉声朝后下令，他体内的真气已经耗空，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再继续耗下去，这些将士一个都不能活着离开。三位准宗师看出弟子元是强弩之末，只剩一口气撑着，掌中真力十有八九用在了弟子元身上。弟子元被三人合力针对之下，持枪的手不住地颤抖，突然一口血猛地喷在了银白的长枪上。身后的先锋官始终没有动，眼看着面前三人就要冲破真力圈，弟子元猛地朝后转头。 吴飞，你是想让邺城落得个和君县城一样的下场吗？我大晋死的百姓和将士还不够多吗？混账东西，你给我动手。 弟子元大口吐血，连握枪的手都被鲜血染红，他眼底通红一片，盯着吴飞，满是悲痛。吴飞手一抖，嘴唇咬出了血，终于忍不住，大滴的眼泪从眼中涌出。他是君县城旧民，一年前城破，他满族被屠，只剩他一个人逃出来。 侯爵，末将绝不辜负侯爵所托，一定会守住邺城。 吴飞猛地跪地，朝弟子元和长青的方向拜下，而后起身将手中的火折子点燃，朝埋在雪地里的引线点去。 不好，这里埋了炸药，好狡猾的小娃娃。 终于看出了弟子元安排的三位准宗师神情一寒，三人掌心同时以真力化作长剑，朝着弟子元和长青而去。三剑合璧，毁天灭地，真力圈之外大雪骤止。弟子元回转头，眼睛里流淌出嫣红的鲜血，他的视线已经模糊到看不清近在眉间的长剑，却能感受到冰冷森寒的死亡气息。他这一世已经走到了尽头。时间仿佛停止了流逝，不知为何，弟子元在这一刻突然想起了在漫天烟火的临溪河畔对他许下一世承诺的那个人。临溪河畔，漫天烟火，那人对他说： 我对一个叫任安乐的女子动过心，但我这一世都会护着弟子元。任安乐， 这句话你永远都要记住。 寒夜，你不知道我爱上你是从这句话开始，只可惜这一世我都不会告诉你，也没有机会再告诉你了。 有声剧《帝皇书》，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